许会遇见你。街道冷清，心事却浓情，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。重来过，我会遇到想遇到的。

那里氧气稀薄，但是却风景独特。最早让我记住他的是郑钧的一首《摇滚》，歌词里说，那里有恢宏的布达拉，有绮丽的雪山，有美丽的雪莲花，更有姑娘，她会没完没了的笑。后来去到了那里，发现那里的女孩不涂脂抹粉，但是笑起来真的像歌词里说的那样没完没了，但是特别好看。也明白为什么郑钧会说不是去到拉萨，而是回到拉萨。这是他写的最长却花时间最短的一首歌，回到拉萨。 Yeah.